大卫传的第二十讲，今天要讲撒母耳下的十五章和第十六章。又要是、重复一下，我讲这么多的系列，其实都是希望陪大家来到读经。如果你每天听我一篇道，有读相关的经文的话，你可以在两年之内读完整部圣经。我知道我之前是讲五年，我是计错数，五年太耐了，是吧？应该如果你每天听一篇道有读经的话，两年之内你能够读完整部圣经，绝对是做得到。你说我礼拜六礼拜日我不想读经、不想听道都可以，你一个星期是听五篇道和读经的话，两年半都能够读完，都不是很长的时候。而且这样读经法不单止读圣经，因为如果你是听完我每一篇道的介绍，我每一个系列第一篇道的介绍的话，你会是学到有很多关于这部书的背景，有很多详细的资料，以致你是能够更加深入了解认识圣经。今天我要讲的就是撒母耳下的十五章十六章，讲到大卫因为他犯罪刀剑不离他的家，他要是逃命，因为他自己的仔亚沙龙来到追杀他，他落难了。落难的时候怎样啊？他要面对人生的百态。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有不如意，我们都有落难的时候。当我们是这样的情形，我们又能够在大卫的身上学到些什么呢？我们今天来看一看。稍微回顾一下，我们说亚沙龙这个人是大卫第三个仔，他的身上流住有两个皇室的血液。当然他的爸爸就是大卫，是吧？以色列的王朝。但是他妈妈呢是玛加公主。玛加公主是基述国达买王的女，所以他的身上有两个皇室的血液。这个也可能是原因为什么亚沙龙这么希望做王成为皇帝。他的确是得到人民的拥护，但是他的人品麻麻。他虽然有很好的外貌，但是他的内心是不是一个这么好的人。亚沙龙也是非常之的有耐性，他等了成两年才去谋杀暗乱，替他的妹妹来到报仇。他等了四年才公开反叛大卫，夺取大卫的皇位。他这个人老谋深算，很有耐性，而且他是有高超的手段，来到是赢得人民的支持。大卫是怎样赢得人民的支持啊？透过对人民的关心，是吧？透过自己牺牲来到是得到人民的心。但是亚沙龙呢，是用很简单的方法为自己制造形象。制造形象对我们美国人就很熟悉了，是吧？四年一次的大选，那些总统的候选人会怎样啊？哇，走出来为自己制造形象，讲些话是人民喜欢听的，是吧？但是做了总统之后呢，完全不对版的。亚沙龙都是一样，他就是用这些方法抬高自己，他不是好像大卫这样，大卫真是一个民族的英雄。亚沙龙谋朝篡位的计划是他和大卫讲和复和之后不久就发生。我在上一篇道讲到撒母耳下的十四章，就是讲到真正的复和是要认罪悔改。大卫同埋亚沙龙就是没有在认罪悔改的情形下来到复和，是没有用。结果两父子都不和，引致亚沙龙是追杀大卫。他第一步为自己制造形象是怎样啊？他自己坐住战车，坐住马车，前面是有五十个人在为他奔跑，做他的保镖。这样的形式来到是宣布他已经回到耶路撒冷。坐驴仔就是王子的坐骑，但是马呢是王的坐骑。在启示录的十九章，我们知道将来耶稣基督回到世上 战胜敌基督，战胜撒旦，都骑住一匹白马，系嘛？嗱，而撒母耳先知亦都曾经预言，以色列嘅君王将会系有咁样嘅排场，就系、是、坐住马车，前边系有士兵嚟到为佢开路。喺撒母耳上嘅第八章第十一节，嗱，我哋知道日后亚沙龙嘅弟弟阿多尼亚，当他想做王的时候，他亦都是采取同样的手段。而摩西就警告以色列的君王，不要为自己多添马匹，不要倚靠马匹。申命记的十七章十六节，大卫在诗篇的二十篇第七节亦都警告我们，有人倚靠驹，有人倚靠马，但我们会记得耶和华我们神的名。我们基督徒是倚靠哪个？是倚靠神，不是倚靠自己的力量、驹和马。当我们读到大卫流亡的诗歌的时候，我们有印象知道当时大卫可能是病了，这个就比亚沙龙可以乘虚而入，能够是帮助他能够有机会接管国家的事务。当时若果有法官他判出来的决定人民是不满意的话，他们可以是要求王来到替他们主持公道。这个就是撒母耳下的十四章，那个提哥亚妇人就是用这样的办法是可以见到大卫的面。现在呢，百姓因为大卫病了，不能够见到大卫来到替他们主持公道，亚沙龙就在树往城门口的路上跟百姓来到见面，帮他们来到判断，帮他们来到解决他们的问题。城门口就是长老判断是非的地方，是当时可以讲得是他们的市政厅。亚沙龙就应承以色列的人民，我会是成为你们的士师，我会秉公来到判断你们的事。亚沙龙还怎样跟他们亲热，跟他们亲嘴。在这经文告诉我们，这样亚沙龙暗中得了以色列人的心。这一段的经文令我想起还有哪个在新约，犹大，他就是用一个亲吻，用一个 kiss 来到出卖耶稣基督，是吗？本来这些这样的亲吻啊、亲嘴啊，是很亲热，表示出爱意。但是从这两个例子，我们见到有很多人都很虚假，别有用心。这个就是亚沙龙和犹大都是一样。亚沙龙要给人一个印象，就是大卫时时都不在场，人民需要他的时候他都不知道去了哪里，只有他自己是真正关心人民，就是这样来到得到人民的爱戴。在说撒母耳下的十五章第七节，说满了四十年，亚沙龙对王说，求你准我往希伯伦去，还我向耶和华所许的愿。这里写四十年，但有很多古旧的版本是写四年，四十年就太长了。亚沙龙是等了四年而不是等了四十年，相信这里有文士是抄错了经文。有可能亚沙龙逃亡去基述国的时候，他真的向神来到许愿，他说，神啊，如果有一天我能够回到去耶路撒冷，我一定会是献祭，我一定会去到希伯伦来到还愿。但是如果这个是一个大话呢，那他就大件事了。他是用神的名来怎样来到过桥，用神的名来到讲大话，这个就是妄称神的名，他就是犯了十戒当中的第三戒，不可妄称神的名。很讽刺，大卫听了之后，他跟亚沙龙说，你平平安安去吧。这个就是大卫跟亚沙龙讲的最后的一句话。有很多人觉得很奇怪，有很多的城市，有很多的镇，为什么亚沙龙都不拣选，为什么要拣选希伯伦这个地方？其实可能是有六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希伯伦是犹大地本来的首都， 记唔记得大卫喺南边称王嘅时候，佢嘅首都就系希伯伦。后来佢成为全以色列嘅王，佢先至移都去耶路撒冷。相信喺希伯伦有好多人都会唔满意。喂，点解要迁都去耶路撒冷啫？喺希伯伦咪好地地咯，系嘛？若果你系希伯伦嘅人，你都希望希伯伦成为全以色列嘅首都啦。所以呢一班人可能系会支持亚沙龙。仲有第二点呢，希伯伦是亚沙龙出身的地方。在撒母耳下的三章告诉我们，大卫在希伯伦一共生了六个仔，亚沙龙就是第三个仔，是吧？所以希伯伦对亚沙龙是有特别亲密的关系。仲有第三点呢，希伯伦对犹太人来说可以说得是一个圣城，是封给祭司的城。他们的民族英雄加纳亦都是跟希伯伦城是有很大的渊源。最初希腊去窥探迦南地，就是去了希伯伦来到是窥探。后来他八十岁的时候，他说我仍然愿意为以色列征战来到是取希伯伦。而最后在《示约书亚记》的二十一章，约书亚是将希伯伦城来到是封给迦南。所以我们知道希伯伦对犹太人来说是有很大的渊源。还有第四点呢，就是因为希伯伦距离耶路撒冷那个距离是很适中。希伯伦在耶路撒冷西南大概是二十里，如果是太远的话鞭长莫及，但如果太近呢又有问题。当亚沙龙去到希伯伦来到称帝的时候，大卫很容易就能够带领兵马来到镇压，是吧？亚沙龙根本没有时间来到是稳定阵脚来到是对付，所以希伯伦和耶路撒冷那个距离刚刚就是适中，所以是很适合。还有第五点呢，就是希伯伦是一座是有城墙的城，是可以爱来防守。而我刚才讲过距离耶路撒冷亦都不是说算太远，所以亦都可以被亚沙龙来到攻击耶路撒冷。还有最后一点呢，就是希伯伦本来是大卫的基地，若果亚沙龙是能够取到希伯伦的话，而当地的人民都投靠亚沙龙，会对大卫造成很大的威胁，他自己人都投靠亚沙龙。而迟啲若果亚沙龙能够得到以色列不变的支持的话，大卫就会得是腹背受敌，南北是受到夹攻。亚沙龙带了200名的领袖离开了耶路撒冷，他亦都邀请了大卫最好的朋友阿希多弗来到是参加。阿希多弗是大卫的好朋友，为什么他会投靠亚沙龙啊？记不记得阿希多弗是拔士巴的爷爷，拔士巴是阿希多弗的孙女，就是因为大卫侵犯了他的孙女，给他的孙女带来不好的名声，成为淫妇，所以他很憎大卫。大卫还杀死了他的女婿乌利亚，所以阿希多弗是想向大卫来到报仇。在说撒母耳下的十五章第十节，或亚沙龙打发探子走遍以色列各支派说，你们一听见角声就说亚沙龙在希伯伦作王了。亚沙龙带去希伯伦那二百个首领对亚沙龙的阴谋一无所知，乌卒卒地就跟了亚沙龙去。当亚沙龙在说希伯伦称帝的时候，他们不在耶路撒冷，无论耶路撒冷无论在希伯伦的人民都会认为什么，这班人就是亚沙龙的心腹，跟着他去希伯伦来到支持他。而这班人去到希伯伦够不够胆反抗亚沙龙啊？绝对不够胆，是吧？用什么被亚沙龙制服了成为人质啊？所以他们都不够胆出声，他们根本是骑虎难下。讲回转头，大卫听见亚沙龙在说希伯伦自称为王，他就怎样啊？ 他立刻命令他的家人和神仆和他一起来到离开。哇，你说为什么啊？在撒母耳下的15:14有给我们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他就怕如果他再迟延再等下去的话，他的后路会被亚沙龙来到切断，没有机会逃走。第二个原因呢，他是避免耶路撒冷城是会被亚沙龙来进攻的时候使到人民身灵淘汰，他不想人民被亚沙龙残杀，所以他情愿怎样啊，自己逃亡放弃他的皇位。所以我们见到大卫就不嬲都是保护他的人民，是吧？这个跟亚沙龙是很不同，亚沙龙是不择手段希望成为王，大卫呢就算是王他愿意逃跑，愿意放弃他的皇位为了保护他的人民。他留下10妃嫔来到看守宫殿，他心想，喂，亚沙龙就算再残忍不会对妇女下手吧，留下这10妃嫔应该是挺安全。但迟些我们会见到这个亦都出现问题。我们说我们讲大卫传其中一个很大的目的，很重要的目的就是什么？我们要欣赏大卫的诗歌。有很多的诗歌都是大卫流亡的时候所写。我们见到大卫真的对神很有信心，他坚信就算在很混乱很不平安的时候，神仍然都掌权，仍然坐在他的宝座上。无论大卫的感觉他的感受怎样，他知道神一定会守他的诺言，一定会守他的约。诗篇的第四篇可能是大卫离开耶路撒冷第一个晚上所唱的诗歌。他离开了耶路撒冷居然唱诗歌来到敬拜神。诗篇的第三篇可能是大卫第二个朝头早向神祷告的内容。在诗篇的41篇和55篇，大卫都向神倾吐他的心事，神就垂听大卫的祷告，而且回应了大卫的祷告。迟些我们就会见到神怎样回应大卫的祷告。还有呢，诗篇的61篇、62篇和63篇，我们见到都是大卫当他是非常之忧愁非常之悲痛的时候，他去求神，祈求神的指引，祈求神赐给他力量。我们要注意到这3篇的诗歌，每一篇的诗歌在最后的时候都以很强烈的信心来到结束。我们见到大卫真是有信心的人，是当他逃亡的时候，是吧？当他风平浪静，大卫很多时都会忘记了神，就好像我们都是一样。当我们看到神怎样回应大卫的需要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当我们有困难的时候，同样神一定都会回应我们。这个就给了我们有很大的信心，给了我们有很大的勇气。大卫于是调动他的军队离开耶路撒冷，向东北来到出发。为什么要向东北面来到出发呢？因为希伯伦在耶路撒冷的西南嘛，是吧？他是向相反的方向来到走，逃避亚沙龙。他去到一个地方叫做帕密哈，我相信他是向橄榄山的方向来到走，去到最后一间屋。帕密哈的意思就是最后的一间屋。他检阅了他自己的军队，他发觉他是有私人的侍卫跟随他，就是那些基利提人、比利提人。这些人是被记载在撒母耳下的8和23章。还有跟随他的呢，当他是希望逃离扫罗的时候，有600士兵是跟随他，这些都是加特人。这些人都有跟随他，而且是被他的将军以太来到指挥。以太是哪个啊？以太是一个非常忠于大卫的人，就算大卫逃亡他仍然忠心于大卫。以太是一个外邦人，在撒母耳下的15:21，以太对王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又敢在王的面前起誓，无论生死，王在哪里，仆人也必在哪里。 这个是一段非常之感人的一段的圣经。这个人向大卫表态，无论你怎样，我都誓死来到是跟随你。这段的经文好像在路德记的一章十六节，记不记得路德同婆婆拿俄米怎样讲啊？他说，婆婆啊，你去边度我就去边度，你死在边度我就死在边度，是吗？路德是非常之是喜欢他的婆婆，现在我们见到以太都是一样向大卫来到表白。有一件事很重要，就是大卫他是得到职业士兵的支持，而亚沙龙呢只是得到民兵的支持，因为他得到人民的支持，是吗？军队都跟了大卫走，所以虽然有很多人拥立亚沙龙，但是这些是民兵，不堪一击，迟些我们就会见到。在经文很关键的字眼就是过或者是过去，在说圣经里面出现了一共有成九次，大卫带着他的家人带着人民渡过了甲伦河，撒母耳下的十五章二十三节，他一路前往一路就哭泣。大卫哭泣，他的人民都跟着哭泣。人民和大卫的哭泣很不同，人民的哭泣是什么？离家别井，离开自己的家园。大卫的哭泣呢，除了离家别井，离开自己的家园，他还是被自己的仔来到追杀。惨不惨啊？你想是吧？被自己的仔来到追杀，还有呢，他自己最好的朋友都背叛他。我相信就是这样，大卫一路上不断地来到哭泣。在圣经里面我们见到很多男人都会哭的，说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有时跌亲，我爸爸立刻就会怎样说，不准哭，男人大丈夫流血不流泪，是吧？哇，情愿死你都不要流泪。但在圣经里面不是，很多男人都哭的，你看大卫咁坚强咁勇敢嘅人都会公开嚟到哭泣，係咪？其实圣经话俾我哋听，一个真正嘅男人係会喊㗎。喺圣经入面仲有边啲人係会喊呀？耶稣基督自己，係咪？仲有呢，保罗都会哭泣。喺诗篇入面大卫频频洒泪㗎。诗篇嘅第六篇、第三十篇、第三十九篇、第五十六篇。喺树今日我们看的诗篇第六篇第八节，大卫说，你们一切作孽的人离开我吧，因为耶和华听了我哀哭的声音。在数诗篇的五十一篇十七节，大卫的忏悔诗，大卫怎么说，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当然大卫是为了离家别井、妻离子散而伤心，但我相信他最大的原因，他伤心是什么？是因为自己的罪，他知道他自己令到神失望，我相信这个就是最大的原因，他是觉得很伤心。神虽然大卫使到他失望，但是神仍然会遵守他和大卫所立的约，大卫的王位将会永远存在，直至到去耶稣基督的身上，来到实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神是会应许对大卫的诺言，大卫的约，亦都是意味着以色列将不会被灭亡，大卫的灯将永远不会熄灭。神是信实的，神的应许绝对不会落空。大卫他不是为会失去自己的王位而伤心，其实他最大的伤心就是觉得他自己令到神、令到耶和华失望。这个就是原因，为什么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这个也是我们需要学习，是吗？无时无刻我们的心都应该是向着神，而不是只是挂着我们自己的事。我讲了这么久才进入今天的大纲，是吧？今日的题目是什么？今日的题目是落难的时候面对的人生百态，一共是有三点。第一点，大卫面对两个忠臣，这两个人誓死效忠大卫。当我们落难的时候呢，有时候我们都有些好朋友， 他们绝对是会支持我们，是吧？给我们有很大的鼓励。另外有一组人就是两个谋士来到见大卫。这两个谋士，一个是忠的，一个是奸的。就是好像当我们落难的时候都是一样，是吧？有些人真的真心好意来到是对待我们，但是亦都有些人会怎样落井下石啊，见你病就怎样攞你命，是吧？就是同样我们落难的时候都会遇到这些人。还有第三组的人呢，是两个敌人。大卫这两个敌人，一个有不良的动机，扮到好像自己很尊敬大卫一样，另外那个呢攻击大卫，嘲笑大卫，就是好像我们落难都会遇见这些这样的人。我们先讲两个忠臣，两个忠臣就是亚比亚他和撒督。这两个都是大祭司来。撒督见到大卫逃亡，他就怎样即刻拿着约柜来到是追随大卫。他见到亚沙龙已经抢了大卫的王位，他说我不能够给你抢埋神的宝座，所以他将约柜带埋去大卫的军营来到投靠大卫，还带埋很多利未人。另外一个呢是亚比亚他。亚比亚他很重要，他可以为大卫来到献祭，他可以为大卫来到向神祈求，求神的保护，求神的引导。但是大卫怎么做啊？他叫撒督，他说你带回个约柜回耶路撒冷，我不想个约柜同我一起流亡。他亦都不想约柜成为他的护身符。记不记得大祭司以利的时候，那些以色列人怎样啊？带埋个约柜去同腓利士人争战，结果约柜都被敌人抢埋，是吧？结果神的荣耀都离开了以色列。在撒母耳上的第四章，扫罗就算他没有带约柜上战阵，但他认为约柜都是好运的，会帮他带来。所以当他同腓利士人争战的时候，叫人是将约柜带到去军营，虽然没有上战场，但是都去到军营。在撒母耳上的十四章，大卫呢，他是将自己交在神的手里面，他说如果我在神的眼前蒙恩的话，神是会给我回到去耶路撒冷，会回到去约柜那里，但是若果神不喜悦我，他就愿意承受神容许在他身上所发生的一切的事。对他来讲，送回约柜回去耶路撒冷是一个信心的表现，对他来讲是一个服从神旨意的一个行为。就算大卫被神管教，他仍然愿意行在神的旨意里面。这个很重要，这个都是值得我们来到学习，是吧？很多时候当我们是落难，或者我们被神管教的时候，我们会怎样？自暴自弃，是吧？行在自己的旨意里面。但是大卫不是，当他被神管教，他仍然愿意遵守神的旨意。大卫于是同撒督这个大祭司说，你不是先见吗？这句话有双重意思的。先见就是先知，撒督当然是先知啦。但是还有一个意思是什么啊？你不是有眼见的吗？你不是有眼可以看得见的吗？大卫于是派撒督和他的仔阿希马斯和亚比亚他和他的仔约拿丹回到去耶路撒冷做什么啊？做善眼 做奸细啊。你不是有眼的吗？就是你不应该可以帮我留意亚沙龙，是吧？这个就是大卫的意思。其实大卫真是一个天才的军事家。当我们读撒母耳上的十九章至到二十八章，我们会发现大卫好像在树扫罗的身边是有他监视的系统，扫罗的一举一动他好像都完全了如指掌，他完全都知道。我们会说什么？知己知彼，就百战百胜，是吧？大卫永远在他的敌人的旁边都有他的善眼。无论亚沙龙对大卫的臣仆是有多残忍，但是大卫相信亚沙龙不够胆对付祭司，对付利未人， 所以他相信祭司回到去亚沙龙的身边应该是很安全。人民呢，人民见到这两个祭司带着两个仔回到去投靠亚沙龙，你估他们会怎么想？哇，这两个祭司都市侩了，是吧？他们都贪生怕死，现在回来投靠亚沙龙。这个就是最好的机会，大卫能够监视亚沙龙。我们讲了大卫面对人生百态，面对首先是两个忠臣，是吧？跟着呢是两个谋士，一个忠一个奸。我们先看奸的那个谋士。有使者来到告诉大卫听，阿希多弗已经是投靠了亚沙龙。大卫很伤心，在诗篇的41篇第9节他说，连我知己的朋友，我所倚靠吃过我饭的，也用脚踢我。在述诗篇的55篇11至14节，大卫说，不是仇敌辱骂我，若是仇敌还可忍耐，不料是你，你原与我平等，是我的同伴，是我知己的朋友，我们素常彼此谈论，以为甘甜，我们与群众在神的殿中同行。有没有见到啊？这个就是他最好的朋友阿希多弗居然是背叛大卫。真的很痛心的一件事，是吗？但是当他的最好的朋友背叛他，大卫怎样啊？你看看在撒母耳下的15章31节，大卫向神祷告，不是依靠自己的力量来报仇。大卫怎么说啊？耶和华啊，求你使阿希多弗的计谋变为愚拙。大卫不是靠自己的能力，他求神令到阿希多弗的计谋变成愚拙，因为他知道阿希多弗真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若果他是投靠亚沙龙，对自己是会大大的不利。下一次我跟大家讲那篇道，就会讲到为什么神真是应允了大卫的祷告。讲了一个奸的谋士，现在又要讲一个向大卫忠心的谋士，就是胡西。胡西来到见大卫，这个绝对是大卫向神祷告的回应。胡西是亚基族的后人，他居住在马拿西和以法莲的交界，他被称为大卫的朋友，他是大卫的谋士。但是大卫同样叫胡西回到耶路撒冷，同样是叫胡西去投靠亚沙龙，成为亚沙龙的谋士。哇，你说大卫发生什么事啊？是不是傻了啊？一个这么好的谋士叫他回去投靠亚沙龙？不是啊，大卫给胡西的任务是什么啊？去反对所有阿希多弗的计谋，阿希多弗的建议。他知道阿希多弗很聪明，他就找胡西去反对他作出来的决定，而且他叫胡西是将亚沙龙所有的计谋都传回给自己听，成为大卫的线眼。现在大卫在亚沙龙的身边一共有5个心腹，两个祭司和他们的两个仔，是吧？加上胡西一共是有5个线眼，5个心腹。这些人都愿意效忠大卫，就是好像在撒母耳下15章15节所说，忠心大卫的人都说，我主我王所定的，仆人都愿遵行。这班人都愿意誓死效忠大卫。这个都是给我们今天基督徒来到是借镜，我们都应该效忠谁啊？我们应该效忠耶稣基督，是吧？我们应该向耶稣基督表达我们的忠诚，来到是效忠他。讲完两个忠臣，讲完两个谋士，现在要讲大卫两个敌人。但迟些我们会回来再看这两个谋士。喂，你说为什么那么奇怪的，不将谋士全部摆在一起？其实我相信经文这里是有首尾结构在里面，所以讲讲下谋士，又讲大卫的敌人，然后再回来讲胡西和阿希多弗。当大卫逃离耶路撒冷的时候，有两个扫罗家族的人来到见大卫的面，一个说自己效忠大卫，但是其实他是有野心， 另外那个呢，哇，直情露晒面，对大卫不敬，来到闹大卫，啊，想杀死大卫。嗱，我哋先睇第一个，喺撒母耳下嘅第十六章第一节，大卫刚刚过山顶，见米非波设嘅仆人洗巴拉着备好嘅两匹驴，驴上抬着200面饼、100葡萄饼、100个夏天嘅果饼，一皮袋走来迎接他。哇！呢、这个人预备晒啲啊礼物嚟到见大卫。啊，相信呢个人可能系有啲用心喎、啊，可能。嗱、啊，记唔记得洗巴系边个啊？我曾经讲过，大卫当佢做咗王之后，希望延伸佢嘅慈爱俾扫罗嘅后人。佢就问扫罗仲有啲咩嘅后人啊？有人话佢听有个叫做米非波切，系一个残废嘅人。大卫就将扫罗所有嘅物业都俾咗米非波切。仲叫米非波切的仆人洗巴来到侍奉他。当时我就讲过洗巴非常之的不乐意，现在洗巴呢来见大卫，向大卫来到是毁谤他的主人米非波切。大卫见到洗巴的时候，他很累，疲乏不堪，而且他是内心受到很大的创伤。喂，在这个时候不应该作出任何的决定，但是他就相信了洗巴的话，以为米非波切真的背叛自己。他很草率地作出判定，将原本应该属于米非波切的东西他就给了洗巴。去到撒母耳下的19章，他迟些才知道被洗巴呃了，但已经太迟。在箴言的18章13节怎么说啊？未曾听完先回答的，便是他的愚昧和羞辱。作为神的子民、啊、作为神的领袖，我们要保持冷静，我们要保持警惕，千祈不要不知道事情的真相，不知道全部的事情是怎样而作出草率的决定，我们要很小心。当然大卫给洗巴的应许不是立刻就会实现，是吧？我们现在都会讲什么啊？一张 rain check， 是吧？啊，不是立刻你就拿得到的。大卫应承他的事要将来才得，但是一朝天子一朝臣，若果亚沙龙他的仔真的抢夺到王位坐正的话，大卫的应许有没有效啊？完全无效，是吧？所以大卫应许他的是将来才能够实现。如果这个洗巴有值得被赞赏的地方，就是什么啊？他是一个有远见的人，他知道大卫将来一定是会得到胜利。洗巴他的动机完全是出于自私，他不是好像前面我们讲大卫的忠臣两个祭司是真的忠于大卫，这个人完全是为了他的私心。这件事我们会迟些去到撒母耳下的19章才回来看这件事。讲完了大卫两个敌人，其中一个洗巴，另外那个呢是示梅。在橄榄山以东的巴户林的附近，扫罗有一个亲戚叫做示梅，他来到见大卫。他站在大卫对面的山上、啊、他可能都不想那么近大卫，怕大卫的士兵会对自己不利。他在山上怎么样、啊、居高临下就大闹大卫，仲揾石头嚟到抌大卫。大卫当时已经筋疲力倦，已经系心灰意冷。喺撒母耳下嘅16章第7节，示梅咒骂说：你这流人血嘅坏人啊，去吧去吧。哇！佢叫大卫去吧去吧，去边度啊？啊！佢其实系话你都有今日啦，系嘛？你自己都要过流亡嘅生活，俾你自己嘅仔嚟到追杀添。去吧去吧，就是怎样啊？你继续走啦，你继续、啊、你继续逃命啦。讲得粗俗啲就是什么啊？你去死啦，去死啦。他仲叫大卫做流人血的人，他将扫罗的死，他将扫罗的仔伊斯波切的死，同埋扫罗元帅亚尼尔的死，全部归在大卫的头上。 他叫大卫做流人血的人。嗱，约押的兄弟有个叫做亚比西，他就请求大卫，他说你给我杀死这个人啦，他闹你是吧，给我杀死他，他还叫示梅做什么啊，一条死狗啊，这个死佬，这个衰佬，等我杀死他是吧。嗱，他要割低他的头，嗱，他真的对大卫非常之的忠心，他始终对大卫是忠心如一。嗱，的确根据出埃及记的22:28，任何咒骂神指民领袖的人都是该死，都是犯了死罪。但是大卫就阻止亚比西，不俾他伤害示梅。嗱，我哋见到大卫面对呢两个敌人。当我们是落难，当我们是失意的时候，撒旦是会差派他的仆人来到攻击我们，就是好像示梅，就是好像洗巴。洗巴是怎样啊？好像一条蛇一样，是吧？来到大卫那里，向大卫来到讲大话，呃大卫，就是好像灵巧像蛇，好像一条蛇这样。但有阵时呢，又好像咆哮的狮子一样，好像示梅直接的攻击，直接的来到是咒骂，是吧？所以当我们是失意，当我们落难的时候，撒旦是会攻击我们，有时好像灵巧的蛇，有时好像咆哮的狮子。我们见到大卫，他真的愿意接受神任何的惩罚。他想到自己是一个奸夫，想到自己是一个杀人犯，是该死。现在神给他存活，是吧？喂，俾呢个人嚟到抌下石头，俾呢个人嚟到闹两句，算乜嘢先至得噶？佢又谂到佢自己个仔亚沙龙都追杀自己，要攞佢条命啦，何况呢个陌生人？俾佢闹两句，俾佢抌下石头，冇乜所谓啦。大卫觉得有一日神系会帮佢平反。我唔知大卫系咪谂到《申命记》嘅32:35，神点讲啊？伸冤是我的。报仇是我的，我必报应。在罗马书的14:17-21都有很相似的经文。当大卫拿回个王位的时候，他会赦免了示梅，迟些我们会见到在撒母耳下的19，但是他就会临死的时候吩咐所罗门，吩咐他什么啊？将示梅软禁在耶路撒冷监视他，而最后就是因为示梅越了界，过了界，以致所罗门是将他逮捕，而且是将他处死。这些事都是记载在列王纪上的2:36-46。亚沙龙他的军队在毫无抵抗的情形之下进入了耶路撒冷城，这个亦都是大卫希望见到的。嗱，你冇听错喎，大卫唔系希望亚沙龙进入耶路撒冷城，大卫希望亚沙龙喺毫无抵抗嘅情形之下进入耶路撒冷城。点解啊？因为若果人民抵抗嘅话，就会点啊？生灵涂炭，就会有人死亡，系嘛？大卫唔希望见到，大卫希望喺耶路撒冷嘅人民系唔会有死亡，有损伤。所以他是这个原因，就是他自愿离开耶路撒冷。这个就是大卫和亚沙龙不同的地方。大卫是有牧羊人的心，他怎么都是顾着他自己的羊仔，所以他愿意为他的羊来到牺牲，他愿意是将他的人民放在首位。大卫失去了王位，但是神仍然坐在他的宝座上，遵守他的诺言，遵守他的约。而且有一样很重要的是什么？神将会和大卫一起经过这一切的苦难，就是好像132告诉我们，这个很重要。神不单止守他的约，当我们在苦难的时候，神会和我们一起经过我们的苦难。所以当我们是有落难，当我们是有苦难的时候，当我们面对人生百态的时候，我们要知道神仍然坐在他的宝座。但还有另外一件事很重要呢，不单止神坐在他的宝座，他还和我们经历我们一切的苦难。我刚才说 经文可能是有一个守秘结构，所以现在又讲回胡西这个谋士，是吧？这个谋士走回去耶路撒冷，他渐渐得到亚沙龙的信心，于是亚沙龙就接见他。亚沙龙见到，哇，原来是大卫的谋士，他都窒了。哇，大卫的谋士为什么会来投靠我啊？他亦都开始有些怀疑，就问胡西，为什么你不跟其他人，大卫那些勇等，为什么你不跟他们一起离开耶路撒冷啊？为什么你回来啊？胡西怎么说啊？胡西说，无论神拣选哪个成为以色列人的王，我都会支持的。这句话令到亚沙龙是误会了，他以为胡西说什么啊？神已经拣选了自己成为以色列人的王，他沾沾自喜都不知道多开心啊！你认为我就是神所拣选，所以你现在回来支持我，是吧？就是好像他昔日支持大卫一样。啊，这个就是忠臣，但是另外那个奸那个呢，亚沙龙就去问阿希多弗，他说我下一步应该要怎样做。阿希多弗就建议亚沙龙同埋大卫嘅飞奔嚟到交合，而且喺公众场所，呢十个就系大卫留落嚟看守宫殿嘅嗰十个飞奔。阿希多弗咁样嘅建议，其实系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系为咗亚沙龙好，因为咧，如果佢咁样做，就正式系表明咗亚沙龙已经承继咗大卫嘅王位。而且大卫的妃嫔已经属于亚沙龙，这样做亦都会增加亚沙龙支持者对亚沙龙的信心。但是另外一个原因呢，是出于私心，是阿希多弗的私心。经文说他要亚沙龙变为他爸爸大卫所憎恶的，所憎恶的是和合本的翻译，但是经文的原文是什么啊？发恶臭啊，发恶臭的啊，他要亚沙龙成为发恶臭的，以致大卫永远不会跟他复和。他要亚沙龙做出对大卫大大不孝不敬的事，就是当大卫已经死了，大卫都未死，亚沙龙已经跟他的妻妾来到行淫，他要亚沙龙断绝跟大卫的关系，翻不转头。嗱，阿希多弗咁样做，当然我头先讲过，就系为咗替自己嘅孙女拔士巴嚟到报仇。但系佢好担心，亚沙龙若果系抢夺皇位嘅计划，若果有啲咩挫折嘅话，亚沙龙好可能就会走翻去大卫嗰度求爸爸嚟到系饶恕自己，系嘛？而呢个阿希多弗亦都系明白自己老朋友。自己好朋友的性情，他一定会原谅亚沙龙。若果大卫真的跟亚沙龙复和之后，就会怎样？会对付阿希多弗，你为什么反叛我？是吧？会惩罚阿希多弗。所以他为了自私的目的，他要做到大卫和亚沙龙绝对没有弥补的余地，绝对没有复和的余地。亚沙龙就跟大卫那十个妃嫔公开在宫殿的屋顶来到行淫，还搭埋棚添。原文的经文，这些是新娘的帐棚。这一个这样的屋顶可能是大卫当年见到拔士巴冲凉同一个的地方，真是报应循环。亦都是应验了拿单先知对大卫的预言，在撒母耳下的十二章十一节，拿单先知说你犯奸淫是在私底下，但是神将会是使你的妃嫔同别人来到行奸淫，在光天化日之下来到是做这件事，完全是应验了拿单先知的预言。而亚沙龙的确是公然违反了神的律例典章，这个是要给流便，记不记得旧约流便是跟他的爸爸的妾室来到是行淫，是吧？而失去了他长子的名分。这一个是亚沙龙的罪是比流便的罪更加大，为什么？ 因为流便所犯的起码在暗中，而亚沙龙呢他是公开违反神的律例典章，这个是罪加一等。今日结束的时候，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我们学到些什么呢？当我们落难，当我们失意的时候，我们都会见到不同的人，会面对不同的人。这些人可能都是对我们有不同的用心。我们不能够控制人家的想法，人家的思想，但我们能够控制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思想，可以控制自己的行为。我们说当大卫失意的时候，有一个叫做示梅的人走来闹他，但是当大卫的手下说要杀死这个人，要杀死示梅，大卫是不肯，不给这些人来伤害示梅。为什么？因为大卫是有自我检讨的心。他怎么说？他说我亲生的儿子尚且寻索我的性命，何况这便雅文人呢？由他咒骂吧，因为这是耶和华吩咐他的。当我们落难，当我们失意的时候，有很多时候可能是神来到管教我们，所以我们需要好像大卫一样，我们需要是来到想，喂，究竟在这件事里面我们学到什么功课呢？神要我们学到什么呢？还有第二样是什么？亚沙龙就相信阿希多弗的智慧，但是大卫就相信耶和华。在诗篇的61篇，我但是刚才说就是大卫逃亡亚沙龙的时候写这篇的诗篇，他说神啊，我求你听我的呼求，侧耳听我的祷告，我心里发昏的时候，我要从地极求告你，求你领我到那比我更高的磐石。更高的磐石是哪里啊？是神自己咯，是吧？神是我们的磐石，神是高过我们。所以第二点就是我们刚才所说，当我们是落难，当我们是有苦难的时候，我们要知道神是容许这些事来到发生，以致怎样啊？是帮助我们是能够归向翻神，是吧？大卫就是因为他得意，他一帆风顺，以致他离弃神，但是现在经过神的管教，他又一次回到去神那里。所以第一点，神容许管教临到我们的身上，是有功课给我们学习。第二点就是要我们回到去他的身边。还有第三点呢，也是我刚才所说，当我们落难的时候，就好像诗篇的132篇告诉我们，神是会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经历这一切，这个很重要，是吧？所以三点，第一，我们要学习我们的功课；第二，神是要帮助我们回心转意回到去那里；但是第三很重要，神是会是跟我们一起来到经历这一切。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让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是给我们是有你的话语，感谢你是透过大卫的故事给我们见到，当他是刀剑不离他的家，当他的仔是追杀他的时候，他所学到的功课，首先就是他知道这一切都是你的管教，他愿意去学习你在他身上要他学的功课，而他亦都知道当他是落难，当他是有困苦的时候，就是你是容许这些事发生在他的身上，以致他是能够回心转意是归向你。而最后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无论我们在困苦当中是有几艰难，你都是会跟我们一起来到经历。主啊，你就是那位爱我们的神，你是不会让我们是经历这一切，你是不会离开我们，你是会与我们同行，帮助我们有从你而来的能力，从你而来的智慧来到是承担这一切。感谢你，愿意你都是继续祝福保守我们每一个你的子民，时刻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来到是好像大卫一样，能够成为一个合你心意的人，将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今天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阿门。